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李凯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，希望这些故事呢能够在您的生活当中给您带来一点点小小的启示。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医生和护士可能了解的真的不多。节目一开始呢，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地坛医院所推荐的文章，文章的作者呢曾经是一位患者，他的笔名叫做小西。文章是这样说的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不知道要结识多少人，我们把人一生中相互往来、相知、相知、相亲、相爱称作缘分，因为生病我认识了他们。去年十月我突然感觉力不从心，上楼很吃力，我觉得我这么年轻一定是学习太累了，没有多想，可是手指尖也时不时的会发麻。我于是到了地坛医院神经内科挂了号，大夫告诉我说，这儿的神经内科呀刚开科不久，肌电仪器呢还在调试当中，建议我呢先去其他医院做个检查。没想到去另一个医院挂号预约肌电图的时候，竟然预约到了一个月之后，而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等上一个月了。一个月，只怕等不到一个月，不只是上学，恐怕连走路都成问题了。我心里边越想越害怕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去洗漱，突然发现自己的胳膊太不高了，手怎么着也够不着自己的脸，心里边一阵发慌，赶紧赶到地坛医院，正好是神经内科黄宇明主任出诊。见到医生，我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一个劲儿的问大夫，您说我怎么办呢？我能不能治好啊？我要正常走路，再等一个月我害怕啊。黄主任跟我说，你先别紧张，我给你联系那家医院做个检查。说着他就掏出手机，然后跟我说，联系好了，你一会儿就去做检查吧，别害怕。等拿到检查结果，虽然上面全是英文，有些专业术语我也看不懂，但是看到上面几乎全是向上或向下的箭头，我明白这检查结果都是异常。医生告诉我，我患病的名字叫格林巴利综合症。住院期间，我曾经一度对自己感到绝望，像天塌了一般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躺在病床上一动都不能动，所有的一切必须有人帮助我。我才二十几岁，几个月之前我的生活还是那么美好，我一直想着自己毕业以后的生活工作，我无法接受躺在病床上的自己，我哭过无数次。黄主任劝我说，你现在啊不能这么伤心，你免疫力低，心情不好啊更会影响免疫力，你心情好了病才能够好得快一些。科里的医生护士都像我的大哥哥大姐姐，特别的关心我，耐心的开导我。我治疗需要输丙球，可我听说这种血液制品非常难得，医院的数量也不多，每次黄主任都会帮我联系药剂科的站主任。输完丙球之后呢，我会慢慢的好起来，从胳膊也能慢慢的活动到自己能吃饭，腿也能慢慢的抬起来了，能下地站一会儿。那个时候我就跟刚出生的婴儿似的，一切都得从头开始，一点点的恢复。看着自己能活动了，我特别开心。主任每次查房的时候都会耐心的问我，今天感觉怎么样呀，抬一抬胳膊和腿让我看看，来握我的手，也会鼓励我说，进步挺大的呀，好好锻炼，等开学就能回去上学了。我的病很快有了好转，春节来临，我还没能够完全恢复，可是我太想回家过年了，于是决定出院。医生多次嘱咐我说，回家可千万千万不能感冒，要不然很容易复发的。很不幸的是，我回家待了三个月，感冒了好几次，病也犯了好几回。家里把我送到我们当地的医院，可是效果不好，刚一出院一两个星期又开始复发了，再回医院。